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将进酒》，作者唐九卿， 第222集，隐藏。 我在离北隔得远，好些事情都只能由着他在信里说，他要是有心瞒我，我就什么都不知道。 纪刚挺直身体， 我得盯着他换药。 转念一想，有愧疚。 从前在寺里没养起来，请的大夫都不中用，看不出所以然。他的身体不比别人，时间越久越要好生照料。你也知道，他入都时先是受了赵玉的刑，又挨了廷杖的打，再经你那一脚，那脚踹得真狠。若非有锦衣卫的旧识们暗中相助，船儿早就悬喽。那时候亏损得厉害，又为着掩人耳目服了药，如今我日夜忧心，就是怕。 萧迟也沉默片刻，忽然仙袍跪了下去，他正正经经地撑着地面，对着纪刚磕了头。纪刚顿时惊愕道， 你这是做什么？ 萧迟也就着这个姿势对着地面说， 6年前我马过中伯，最恨沈巍，不耻他弃城而逃，又忌惮太后扶持傀儡，因而在去都踹了兰州一脚。师父说得不错，我当时踹得很，是冲着要他命去的。 纪刚一时凝噎，又怕屋里的沈德川听见，便别开头重叹一声。萧迟也定了少顷，接着说， 兰州如今身体抱恙，这是我的错。中伯的大夫不行，我已经去请了一灯大师，待到今年秋后战事缓和，我师父也要来把脉。兰州就是万般难养，我也要养。可是我如今远在离北，行兵送粮不能耽搁，见不着他就不踏实。查州这样的事情多了不行，我在中伯既无亲眷也无好友，我有师父能够托付。师父，兰州少时骤逢劫难，爱藏心事，有伤有痛也不讲，但他把您当作父亲，只要您在他身边，他就总会顾忌些。我也没有别的请求，只求您骂他几回，让他知错知痛，他下次再做这种事情，您就抽我萧策安。 纪刚错愕地呆在原地，觉得这话不对头，但又一时间说不上哪里不对头。他看向窗，竹帘里有茶盏轻磕的声音，就那么一下，也没动静了。池塘里的青蛙捞完了，用过晚膳，院子里很安静。萧迟也饭后就去沐浴，浪淘雪晶和蟒都被喂饱了。沈德川站檐下捞了把新栽种的九里香，庭院里没别人，夕阳余晖中，檐下的小案上摆了些茶点。沈德川坐下来，望着远处的落日出神。萧迟也沾着水出来，擦拭头发时蹲在了沈德川背后。沈德川揪着九里香回过头，萧迟也扶手，就这样跟沈德川接了吻。斜阳橘红，天地寂静，连风都很识趣，把这方寸庭院留给了他们两个人。沈德川忽然回身，把萧迟也扑倒在檐下。萧迟也半靠着门框，把人抱紧，用鼻尖抵着沈德川的面颊，恶声恶气地说， 你压着我伤了。 沈德川把碎了的九里香扔萧迟也兜里， 我摸摸看。 萧迟也不给看，捉住了沈德川的双腕，拉向自己。他身体健硕，撑着沈德川丝毫不吃力，仅仅支着一条腿，连坐也是浪荡不羁的样子。两个人挨在一起，从黄昏到天黑。其实萧迟也这半个月不痛快， 晋军打下的沙三营给了郭维礼，郭维礼来交接的时候跟古今碰了面，双方都互看不顺眼，底下的兵也起了摩擦。萧迟也咽着这口气，在边伯英接手了伍子胥的位置，但押运物资远比想象中的难。他被交战地各大营的主将呼来喝去，退到大境还要跟萧继明事无巨细的呈报，出了军帐得跟落霞关乃至怀州的商贾们打交道，时常吃了一宿的酒，天不亮就上马奔向另一个营地。但这些事他一件都不打算给沈德川说。萧迟也想起了鸿雁山的唱调，他不会唱，只能玩似的哼。沈德川枕着人，攥着他的衣襟，闭眼睡在清香里。萧迟也环着沈德川哼到时候差不多了，就把人抱起来带回屋。沈德川指尖没松，萧迟也俯身朝着他的掌心吹了吹气，蹲下身来看了片刻。 我还生着气呢。 沈德川半睁开眼，出了萧迟野的面颊，低声说： 别气了。 你就会骗我，你这个…… 萧迟野一时语塞。 二公子这么好骗，欺负纯青少公子你行啊？ 沈德川咕噜一下趴着身跟萧迟野头对头，他妈的这目光。萧迟野只能忍气吞声，捏了沈德川的面颊，暗哑地说： 你就跟我使劲的撒娇没用，沈兰州，你下回再捅自己一刀，我就在离北直接没了，没我这人了，你记着没有？ 沈德川老实的点头。萧迟也凑近用额头磕了沈德川一下。 我要走了。 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沈德川不松手，萧迟也答不上，他指腹摸了摸沈德川的面颊。 尽快，好些事要做，入了秋就该轻松了。 子时已经到了，沈德川松开手指望着萧迟也，萧迟也从没觉得站起来这么难，他迅速系上臂腹，把床帐给放下来，最后垂手刮了下沈德川的鼻尖。 好睡，兰州。 浪淘雪晶趁夜出城，猛随着萧迟也翱翔向北。陈阳早已经在半途接应，萧迟也到了边伯营要睡几个时辰，紧跟着北上交战地。就在萧迟也离开磁州的同时，一头驴子进了中伯境内。这驴子驮着个人，这人扶着身看不出死活，几声饿极了的猫叫传出袖口，这人艰难睁开眼看着黑漆漆的前路，又闭上了。数日后，磁州守备军护送粮车到达茶州，费胜回到了宅子，把茶州详情呈报给了沈泽川，同时还交上了淮樊两州的物价听记。不仅如此，他连雷长明、雷惊蛰的底细也查了个清楚。雷长明是茶州人，镖行出身，这都是他明面上众所周知的背景。费胜在茶州各处打探，又有绝戏铺子的帮助，根据茶州齐老等透露，雷长明在永一年间就做过皮肉买卖，当时敦端两州楚馆兴起，涌现了如沈泽川母亲白茶等中伯名妓，雷长明因此游走登州，哄骗良籍妇女转手卖到敦端两州做妓子。后来沈威勒令茶石河沿岸的青楼关门休业，让端州生意一落千丈，雷长明在端州关卡上没有人脉，只好另寻出路。雷长明混到这个时候又想重拾旧业，于是借着朱氏的光四处结交中伯官员。他就是在结交官员的过程中发现这些人十分畏惧督察院每年春后的外勤，御史有弹劾之权，被参的官员风评肯定会受到影响，这是关乎升迁调转的大事，为此他们轻易不敢去青楼里玩。雷长明动了心思，他在樊州开设了明书堂，明面上是诗会茶馆，暗地里把搜罗来的良籍妇女安置其中，作为暗计贿赂各路官员。然而这生意没做长久，还是栽在了沈卫手里。费胜记到这里特意在一旁标注。 本集已播讲完毕， 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哦。